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马英九到底是哪里人？有的人说他是香港人，有的人说他是湖南人，还有的人说他是美国人， 那还有人说他是女人。 啊，这个开玩笑了，说温柔是因为比较温柔啊，但是马英九的这个身份问题啊，在台湾其实我查记录，从他刚开始当选就有人在谈， 还没当选之前， 对，一直就有人谈马英九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因为他这个美国绿卡的问题啊，马英九自己也坦言啊，自己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是获得了美国的这个绿卡，在这个美国绿卡呢，正好呢。他所获得的这一张美国绿卡呢，跟现在我相信大家如果最近有咨询移民的话，会知道美国移民现在的绿卡呢是有十年的期限的，但是马英九的年代，也就是他这个70年，应该是77年哈，这个获得的这张美国绿卡呢，他当时的绿卡是没有期限的一张绿卡。那关于这张绿卡现在还有没有效力啊，就成为台湾的这个政治炒作的一个新的话题。当然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旦马英九如果被证明这个他真的还有一张有效的美国绿卡的话，那理论上他就自动丧失了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大位哈。因为哎，你不可以持有一个，怎么说呢，美国绿卡虽然说不等同于美国的国籍，但是这个身份上面是有严重的问题的。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台湾媒体花了很多的笔墨来讲的，就是如果持有美国绿卡的话就要向美国政府交税。那你很难想象哈，这个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这个向美国来交税。因此呢，这件事情有几个阶段，就是在马英九刚刚当选的时候哈，大家说这个问题吵，那马英九说出来，我真的放弃了，我真的已经把这张绿卡放弃了。好，大家好像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了。但是最近，哎，我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个台湾的这个一周刊钓鱼报道，你说这个简直，我跟你说是钓鱼报道。 快来说说那个过程 精髓。好，这个钓鱼报道是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们以后可以考虑一下。一周刊台湾的这一家。娱乐有的时候报娱乐也报政治的这个猛料的这样的周刊，他记者呢写自称自己，哎，这个名字也是设计过的，叫 Mark Y.J.Ma， 就是说马英九，但是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Mark 放在前面，然后后面有马英九中文名的缩写的拼音啊放在上面，署名这个人，然后把马英九的生日，马英九生日好像是七月份的一个日期，生日呢改多了两天，就在这两个地方调整了一下，然后以署名这个人给美国国税局驻北京办事处 IRS 的办事处发了一个信函，说我叫Mark 英九，他不说自己叫马英九了，他说我叫 Mark 英九，我的生日日期是这个，我想跟你查一下我还需不需要向美国政府交税。 嗯， 然后呢他说的，当然他说我是美国绿卡的持有者，我要查询我需不需要向美国政府交税。好，那么北京的这个美国国税局的这个代表呢就发了一个回信说啊，根据美国的法律，你持有美国绿卡的话，不管你生在世界的哪里，你都要向美国政府缴税。好，一周刊就拿了这个作为一个证据。你看 IRS 的回信证明了这个叫做 Mark 英九的人需要向 IRS 缴税，所以说可以断定他已经，就是他认可了这个马英九是持有美国绿卡。当然这中间有一个，他有一个跳跃了。好，但是这一纸的这个声明在台湾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啊，原来马英九还需要向美国人纳税，好，夸夸夸夸不啦不啦不啦。那当然了，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收场了。 因为他当时给一周刊有一个回函， 对， 他那个 关键是出在这个回函上面， 说了几句话，说只要持有美国绿卡即使到期，也不意味不再是 需要纳税的美国住民。 嗯， 那对于联邦所得税而言呢，仍然具有美国居民身份。 嗯， 不论住在哪儿，仍需就全球收入申报缴纳美国税款。 是， 一周刊就因为这个回函，他就认定说马英九必须向美国政府缴税， 嗯、 就开始痛骂他，这是。这个贻笑国际是台湾的耻辱 啊、嗯！这个台湾有美国绿卡的政治人物，不止我们不说马英九哈，这个有嫌疑的绝对不止马英九一个。之前我有一点印象的立委李庆安、 嗯、 啊，就是因为绿卡事件下台。因为李庆安为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呢？因为他之前信誓旦旦在媒体上说我真的没有绿卡，结果反过来就被人反手，这个感觉像打脸一样的，就找到了这个绿卡的材料，最后是以痛哭下台的这个方式。所以佩芬有没有估计一下，台湾现在立委也好，公职员也好，有多少还有美国绿卡的？ 真是不知道。你要想，我们现在会去监管大部分是官员、 嗯、 因为他有他的责任，就而且说人事行政局必须要做这个去调查，就你要问你嘛。可是最近也发现有一些评论，他们会去质疑这个调查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可能我今天问 你 说，周明奇，反正你们两个有没有美国绿卡？好，那你回函告诉我说， 没有， 已经放弃了，没有。好，那我就认定你没有， 你就相信。 可是可能没有一个具体去查证的过程，所以你说这个官员里面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如果在这再仔细，真的可能真的再认真一查，那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查的方式，它不会像美国，比如说移民的部门去求证。 对 啊， 他可能基本上就是书面，我相信你，你告诉我没有，我没有嘛、 啊。 然后另外你说， 但是你如果被查到，当然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大部分人可以有办法。 这后果应该说在台湾比较像是一个你政治前途，就像你刚刚举的李庆安。李庆安在说真的，可能大家对他印象，你可能最大的事件就是这个绿卡事件。 对对对。 可是他其实真的是国民党就是蓝军的明日之星 啊。 你可能 之前很有前途， 今天如果不是李庆安当年就摔这一跤，现在可能不是郝龙斌或者我们在讨论连胜文，李庆安可能已经是，而且他可能是蓝军里面现在可能要去攻大位的一个人 啊，相当于台湾的希拉里吗？ 我倒也，如果你要把它放那么大啊，也可以这么比较。可是你说一件政治事情，那他整个政治前途，所以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嗯， 他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哎，但是他的政治前途就此毁灭。 嗯， 这真是啊，我跟你说，政治人物这个改口很快，但是你要改身份不是很容易，就是说。这是常见的一招，通常是必杀的。你看美国人也纠结奥巴马到底是出生在肯尼亚，出生在印尼，还出生在夏威夷，这件事情也是折腾了半天，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都已经当了一届总统了，第二任期才终于在白宫的网站上发了一张自己的出生纸，说这个大哥大姐，我真的是出生在夏威夷，你们就别再跟我折腾这件事情。直到今年奥巴马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这个晚宴上面还自嘲说，他说我其实你就是还自黑说自己是肯尼亚出生的这样的话题。就是这个东西吧，在政治当中非常好用，因为政治人物每天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改口很快，而且他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把说过的话给你这个用这个语言尾数给你变过来，但是身份这件事情你真的很难变。 好，看看这个马英九的发言人李佳飞哈，他之后是有过回应的。那到底马英九还要不要交税呢？他就在14号的时候专门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说呢，马英九的绿卡呢早就已经失效了。 是， 如果将来必须向美国政府缴税，马英九愿意辞职 啊。 反之，请批评马英九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人承诺道歉，要还他一个公道。哎，他为什么就可以撇开关系哈？就是因为呢，这个美方是驻台的美国在台协会，应该是 AIT， 对， 就缩写 AIT。然后他们有一个叫做唐若文的人，就是这个机构的代表。 嗯， 他们就发了一个函，这个函说呢，台湾一周刊引用美国国家事务局驻北京大使馆办事处的电子邮件，刻意显示一位名为 Mark YJ Mar 的人必须向美国缴税，因而呢指马英九呢必须向美国政府缴税。他的文章呢并将其所谓的这个 Mark YJ Mar 和马英九必须缴税的一节和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相连结。 这个叫做 FATCA， 就是俗称肥咖条款。肥咖条款的，这个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特色的译名，它就信雅达非常，而且非常符合它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专门设立出来追缴那些不在美国的拥有美国籍的那些人的税的。就是符合这种条件。 好， 没完呢、啊、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协会呢过去已经知道马英九呢已经放弃先前所拥有的永久居留身份的事情、 嗯、 并且呢早就已经列入相关的美国移民机关档案，此事已经结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跟马英九来背个书啊，他真的是不用再交税了。 这个事情挺难得的，因为之前一直大家都是给这个不止一次台湾的媒体向美国方面去查证这件事情，但是之前大家觉得这个有疑点的关键是在于美方一直给一个很暧昧的一个回答， 而且美国说他们从来都不针对个案， 对， 因为你其实马英九对他们说还是一个个人嘛、啊、所以他们不会针对个案去做回应、 啊、 所以你说刚刚其实樊叔刚刚念到就是你说这个一周刊记者去钓鱼，就是去讲到这个回函、嗯、他们所给的这个回函，你其实发现内容其实是很官式的， 对啊， 他其实不是说我真的去针对马英九，你适用于任何一个名字，他这段话其实都成立了， 对对对 对, 对，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就其实后来就很多的网友很无聊，就是上网去用了很多奇怪的这些名字，包括金庸小说里面的这些张无忌，去查了这个同样，那张无忌其实也是要交税的，所以一样得到一样的答案，所以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有时候你觉得可悲，他最重要的不是，而是在这个议题已经把这个份已经丢上去之后呢、 嗯、 你说马英九好，我现在告诉你我真的不用交税，可是你觉得这样就过关吗、 嗯、 现在再争一点说，你作为一个你说你口口声声说爱台湾，你连绿卡都不可以曾经要去申请，可是你曾经有过绿卡吗、 哦、 那你觉得今年在年底这个选举、哦、它会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呢、 哦、但是啊，对，现在这个议题就是说你当年根本不应该申请这张绿卡、啊、这个就马英九就没 有 办法了，你 曾经 有 过绿卡， 你这个过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把它弄掉， 所以他税已经不是一个本质、嗯、它只是一个引爆点、 哦、 但是回归到一个就是你曾经要想要去当美国人、 哦、 你这个爱台湾吗，我觉得到年底就会变成这种很简单的一个政治、 哎、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呀、嗯、这个2008年还没选上的时候就开始说，到现在过了 2008 年, 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大家也知道，当时就没有影响他当选嘛， 对， 没有影响，所以还能当选。 现在他都已经没有机会再选 了， 你就当完了，你再吵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 啊！然后这个，我就说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强的这个娱乐性啊。不过倒也是，我看到这个马英九当年申请绿卡，他这个他不否认，他曾经拥有过美国绿卡。 嗯， 之后当然他说他是放弃了。这确实也让人心里面觉得有点奇怪哈、啊。马英九作为一个当年是拿的这个中山奖学金的这个国民党的精英分子，哎，到美国去念书，本来是要回来为党国效忠的，这个怎么申请了美国绿卡呢？这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待会儿来说。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今天讨论马英九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啊？其实这个是应该有算是一个定论的，马英九他肯定不是美国人。嗯、但是这件事情马英九当时另外一件肯定的事情，他1974年到美国，1977年的8月15号就取得了美国的绿卡。诶，我相信啊，听到这个判断，很多人心里面觉得有点奇怪，马英九到美国三年了就可以拿到绿卡了、嗯、这对于今天的这个很多移民啊，或者国内从事这个移民中介的这个服务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可能相信的事情哈，因此在这当中有很多的猜测，马英九当年到底是怎么样，或者说为什么拿到这个绿卡的，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说。先来听到台湾的这个媒体人哈，周玉蔻，这个蔻蔻姐来评价一下这次的马英九的这个绿卡事件。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追税的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在台湾叫做匪夸条款，那跟美国是友邦的国家，他都要求你的国家的银行要提供他们海外的公民或是海外拥有居留权的人士呢 的相关的财务的资料，那希望能够追税。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拥有这个绿卡的马英九总统的绿卡资格才会被重新讨论出来。那这个周刊呢，他就用马英九总统的绿卡的号码去询问北京的美国的国税局的办公室，说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是需要追税。那对方呢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政策性的答复，就是说如果你的绿卡是这个号码，那你当然依照法令规定你就是需要被追税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家杂志就把它报道出来了，所以它是跟美国最新的一个追税的一个政策是相关的，倒不是专门针对马总统。那马英九总统他这个的绿卡的问题呢，是2008年爆发之后，当时受到一些争议，可是因为他已经选上了，所以就没有再有任何的报道。在2012年他继续选连任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因此它是跟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关，倒不是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上的对它的一个探索。 其实我们看到马英九的一个老师哈，叫陈朝文律师，他在媒体上也写过文章，就说呢，法律论理不管再说一千遍，认为绿卡有效他还是认为有效，认为无效还是认为无效。所以他觉得马英九这个绿卡问题在法律上怎么样从来都不是重点，他的重点一直都是政治。那确实也看到在这个绿卡爆出来有问题之后，绿营的几位大佬们都是对这个问题上抱着一种穷追猛打的态度。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绿卡问题单纯就是政治对手用来攻击他的一个武器呢？ 当然现在因为马英九总统他的任期快结束了，对于马英九总统的批评可以相对弱化国民党，也可以强化民进党的就是反对党政治人物他们的正当性，那未来对于他们争取执政权会有帮助，所以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去追打这个马英九也不奇怪。那马英九的绿卡的问题最严重的是他在2008年被对手也就是谢长廷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不承认的，这是他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一直到现在为止，大家觉得他在绿卡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说实话，因为他第一时间说他没有绿卡，后来他大概半天以后吧，那他在一个幕僚的紧急会议之后才开始承认他是曾经拥有过绿卡，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是自动失效了。他这个后来到美国去，他也是使用护照去申请进入美国的签证，可是这些种种的说法都无法抹灭他第一时间否认他没有绿卡。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之所以被大家怀疑他在绿卡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不老实的地方，还在于他第一时间为什么要否定他曾经拥有绿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疑问也都出于他第一时间的不诚实。那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时间是那样说的，他也没有为他第一时间那样说而道歉，他后来是做了更多的说明。那这些说明使得大家都记得他第一时间的否认，而不喜欢他的人或是不相信他的人就永远选择不相信。 那就你个人的判断和猜测哈，他当时为什么不说实话，你觉得他会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其实我个人也曾经觉得很奇特，我还问过他的幕僚说第一时间你们怎么会说他没有绿卡，他的幕僚曾经私下跟我说过，也说他们第一时间问他马英九，那个时候他还是候选人嘛，还不是总统当选人，问他的时候他的答复是说他没有那所以幕僚也无法解释。那也或者马英九认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用了，那当下他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已经失效就等于没有，但是不管怎样他这个危机处理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一直到现在为止，就算是美国政府帮他已经做了一些公文的甚至于就是说比较官方的否认说他的绿卡已经失效而且已经放弃，但是他在处理绿卡过程当中的问号是没有办法抹灭的。那究竟第一时间他是怎么答复，他为什么会说他没有，那幕僚也没有办法去追究他或是去细探这个原因，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后悔的，他第一时间 没有说实话，他第一时间的危机处理是失败的。不过马英九总统本人面对危机处理一向都不是很及格，所以也不稀奇。 那这个事情在台湾的民众心中有引发非常大的讨论吗？大家会认为马英九有这个问题就能证明他对台湾是没有忠诚感的，或者台湾的领导人拥有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这就是一个奇耻大辱或者国际笑话吗？ 不会呀，完全不会，否则他2008年就不会当选了。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大家只是对他的危机处理应变上面是失败的给予肯定，可是对他这个人呢，大家还是相信他的。而且台湾有好多的人啊，这个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或是同学啊，大概周边都有人曾经拥有过绿卡，或者说也曾经拥有过美国公民。所以对于比较开放的这个台湾社会来讲，你取得一个绿卡或是取得美国公民并不是特别的一个不忠诚于台湾的状况，因为台湾是本来就是准许双重国籍嘛。你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使得他2008年是高票当选，2012年他还是连任的。但是后来因为他的民调降低的缘故，那使得他的诚信度开始被大家检验，那他的很多的事情累积起来，会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面为了捍卫自己，或者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的缺点而讲了不实在的话。那这个跟他的领导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那基本上就是民调下跌了，所以不喜欢他的人变多了，不喜欢他的人对于他讲的所有的话都是持负面的评价。这是目前他所面临的状况。所以就算美国人帮他，这个美国政府帮他背书了，那不相信他的人还是不相信他。那我认为这个跟他目前在台湾的领导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他的政敌们打击他的士气，或者是打击他个人的这个感受，骚扰他情绪的一个方法而已。 所以不是一件特别严重和值得大家去花那么多时间报道和 讨论的事情。我不认为，他就是说基本上其他的公共政策，重要的政策，比方两岸之间未来关系的定位，在学运之后服贸没有办法过关，那卡在那里呢。他未来两年跟习近平这个主席啊，这个总书记之间的对话互动，这些才是影响台湾的前途的。那包括南海主权，包括钓鱼台的这个主权纷争里面，台湾在两强，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冲突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的战略地位如何，它的战术运用怎样，我觉得这些比较重要。还有他个人领导他的用人，他的内阁的阁员是不是适任，那民众是不是相信他的阁员所推出的公共政策执行力怎样，那检讨的反省的这个精神啊，或是态度是如何的，都重于一个绿卡。我不认为台湾的民众认为说他拥有绿卡是什么样可耻的事情，或者说他已经放弃了就表示他的能力就已经高强了，就是他这次美国人已经说他已经放弃了，那并不表示他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所面对的仍然是他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他因为只剩两年了，他可能有跛压的状况。那也有人认为他还有一个末日现象的状况，就是他因为要卸任了，他就会不太在乎别人对他的评论，那他就会做出比较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政策。这些他所面对的是他第二任任期，这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元首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困窘的状况，就是第二任所面对的一些种种的缺失，或是种种的这种这个困局，他都现在在他的眼前，那他怎么样去度过才是最困难的。那接下来当然还是国民党的执政权，就是在2016年能不能维持住现在目前台湾的政党轮替的这种氛围非常强。那国民党的民调已经是只剩20%左右，那落后他的反对党的民进党有10%，那这是目前最艰困的一个低潮的状况。这些种种都远重要于绿卡，但是绿卡是一个这个点火的一个引信，那这个引信让大家在开始怀疑他的能力，怀疑他的信用感，怀疑他的信誉， 所以他讲出很多公共政策的话的时候，大家会对他打问号，那当然对他也是不利的。 好，刚才听到是台湾的媒体人好周玉蔻来点评这个马英九的绿卡事件。好，当然有两个问题，就是马英九一开始，刚才扣扣姐讲到马英九一开始为什么没有正面回答，不能够说他完全撒谎啊，为什么没有正面回答自己到底有没有，当然理解为曾经有也算有美国绿卡这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实，历史上曾经获得过美国绿卡的这么一个事实会不会影响这个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乃至于他的这个团队的支持度。当然刚才周玉蔻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对此并不会特别的介意，当然可能也要看你本身对马英九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比如说其实你包括你说像我们之前访问过廖达奇教授，他最近在接受采访也讲，其实这个议题在操作下去对绿营未必是一个，因为其实对广大，刚刚柯柯姐讲到，对广大的一些关键性中间选民来说，其实当务之急台湾有太多重要的事情，你竞争力，你的前途，你的 22K 这问题最近吵很大，郭董在吵，所以其实有太多民生的问题在解决，可是你就干嘛就咬着一个马英九的绿卡这事情上，那我觉得中间选民会觉得很烦。那这中间可能会反映在当年底这个大投票，可是你说民进党也不是傻子，他说抓的东西他难道不知道，他评估过的所以其实 能够用多久这一招， 是因为年底的真的是地方选举，他你或许你觉得在台北市这些比较也许就可能 都会的 都会这些东西你可能未必，他中间选民是一个比较关键力量，可是你像南部这些就本身他我不能说他叫可能他人情味这种，但很容易就是因为他的一点，就是我说你看马英九有绿卡啦不爱台湾这件事情就成立了，他不会再去细想哦原来他是绿卡是放弃他当年是怎么样他不会去细想，他就哦马英九有绿卡所以国民党不能投给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卖台就是这么很直接的，在地方选举这个都是炒作的起来所以你觉得民进党现在在抢马英九的诚信嘛好，但你说真的我不是高标准，但是你说这台湾现在摆出来这政坛谁诚信你说谢前院长谢长廷院长也曾经说过要退出政坛了怎么现在还在政坛的，所以我觉得要检验每一个政治人物其实真的但我只是说其实你说另外方面就是马英九的危机处理也有一些评论觉得你从2008年这个话题就被人家咬着 对啊， 你怎么到现在还能够同一个话题 现在都 被咬着没有把他给这个战场给处理掉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马英九自己的一个但是某一程度其实你说在打马英九因为包括他最近母丧嘛他的这个其实你打在这个议题上打马英九或许可以帮助蓝军的士气去 赢得一些同情 对让他们团聚一点就是我们自己人又被打所以可能可以让蓝军的士气更加理解 好这个休息一会儿哈待会儿来说这个马英九的绿卡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马英九是怎么样拿到美国绿卡的。好，马英九1974年到的美国，1977年就拿到美国绿卡，三年的时间。就能够那么快的拿到美国绿卡，是因为马英九投资移民吗？不是，肯定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靠谱的分析哈，他的姐姐在前一步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所以说呢，在美国申请绿卡的这个条件当中，有一个一亲，就是根据你的亲属关系可以快速的申请美国绿卡哈。这当然是一个推断，美国方面不公布这个信息，所以说无从查证。那么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马英九当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因为申请美国绿卡，这个很多人说啊，绿卡跟这个公民有什么样的区别？就唯一的差别就是能不能够投票，或者说被选举啊，能不能够在美国当公务员，这是唯一的差别。另外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有一些细节上的操作，比如说你要在美国待多少时间啊，包括这个绿卡有一个时间哈，这个但是我相信 90% 的申请美国绿卡的人心里面都或多或少想着是美国入籍的这么一个考虑。那么马英九在当年作为一个未来国民党的这个培养梯队当中的这么一个精英人物到美国去念书，相信他拿的这个中山奖学金也是海外深造之后回来再要效力的。那么在当时申请拿到这样的一个美国绿卡，或多或少反映出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人恐怕心里面都对未来不是特别有底，即使是马英九这样已经处于食物链非常上游的人来说啊，反而已经都是做好了两手准备，随时觉得台湾有一天要是出现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马上就是拍屁股走人。这恐怕这个心态好确实在这一代人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我不能够证明每一个人的动机，但是我周边认识的很多这个台湾人，大家会比如说有的时候碰到的台湾朋友或多或少在美国有亲戚的，或者说已经准备要移民美国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佩芬是不是可以讲一下这个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到美国，你的了解？ 我们的了解，其实我今天看了王尚志，我们前天连线过台湾资深媒体人，他就今天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现在会觉得马英九这样一个曾经就从小被培养是要当领导人的， 对啊， 是要报效党国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曾经有那么一刻他决定去拿绿卡， 信心动摇了吗？ 决定要去，为什么呢？王尚志举一个例子，他最近在日本，然后他去看很多的佛寺，他觉得到这些地方，他回到唐朝。那现在相对于比较在那时候的宁静，比较于现在台湾的这个很多事情的纠结无解，他瞬间会觉得，一瞬间他觉得他可能不想做台湾人，如果我就待在这个唐朝多好。可是后来当他想到哇，台湾的还有大肠面线，还有当归鸭，哇，还是当台湾人好。那有没有可能，其实当时你可能你没有办法，没有人知道马英九当时想什么， 是， 可他没有一刻曾经就发现。我跟周美青，我就是这老婆，我只想也生了小孩，我只想好好的就在这里当一个平凡的一个家人， 嗯， 然后在这里我做学术研究，然后我小孩在这边成长，就这么一瞬间我只想有一个家庭，然后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成长， 幸福就足够了， 对，可是可能后来发现 个人生活的这个舒适压倒了、这个、 所以你说有些时候或许他一路上背负的爸爸的期待，他真的那从小你就读这些论语啊大学什么的茁壮、他或许真的有背负，可是那一刻他或许真的只想当一个平凡人、所以他做这件事情、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选择。 我相信他可能在当时的还没解严的这个气氛，他可能也不觉得他有一天会到这么高的位置、 这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要去猜他的心境那当然不知道、可是你说那时候你说接下来他拿到的绿卡，接下来马上中美就断交了 啊， 对，那个时代的动荡、你说以一个当年那个热血的马英九在那个气氛上、中美断交，他那股热血他应该是要想回来台湾的，就后来果然也就回来台湾了嘛、在蒋经国身边去做事、那你看那个时代气氛，你说包括现在很多台独的这些大佬、其实他们也都当年就选择到美国去嘛，你说包括吕秀莲、吕秀莲当年后来关了放出来，他也是到美国去嘛、所以你说要去，我觉得台湾有些问题你真的觉得你很难讲得清的、你要用同一种标准去检验所有 的，对，你如果以马英九的这样的标准说马英九你当年拿了美国绿卡你就是不爱台湾的话，那很多独派的深深就以爱台湾为标准的这些人他们也有美国绿卡， 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他们标准因为我们在外面做的是为台湾的事情、但你是可能真心想当美国人，他有这么多人你说包括我们之前提的例子很有、就台独很有名的教母金美玲、他一直都在日本，对，那他俨然就是个日本人了嘛，可是你会觉得他每次回来都会觉得他就是一个爱台湾的一个代表嘛，那李登辉我想他不止一次觉得他自己 眼里正男嘛， 他觉得他是日本人，那大家会觉得他不爱台湾嘛、 所以 我觉得 你看有一些命题哈，你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它都是共通的，就是说你拿不拿一个地方的国籍，它是不是跟你爱不爱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打上等号 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身份认知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放在政治当中，这个身份政治非常的巧妙， 你可能是普通人、大家都 不会去刻意的往上升那么高的高度上， 普通人你没有这样的责任、啊、 地区的一个耻辱大家不会想那么严重、 嗯、 但是你换上是政客、嗯、尤其是你如果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嗯、大家就会对你的期待会很多、 哎、有一个 而且你身上必须背负那些所谓的包袱。 我在想马英九现在他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美国绿卡什么，但是他的这个女儿啊，他的女儿马维忠这个是有美国籍的，这是锁定而且住在香港、嗯、马英九自己97年之后他也不敢，也不能说不敢，他避免来香港、 嗯、 那这样的问题在台湾就不会有问题吗？你这个第一家庭里面有两个美国人、 嗯、 这个会有问题吗？ 其实你说要炒作怎么会没问题，这些问题都炒作。 如果说如果你去可以抓住马英九从前的美国绿卡不放的话，那么今天他的家人当中的这样的你放到大陆的标准是倾向于认定你是裸官的这个行为， 可你讲的现实一点，你说你会觉得他是问题的人、 嗯、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问题、 嗯、 可你觉得如果马英九可以跟他的家庭、 嗯、 就他女儿是他自己的人生、 嗯、 我今天选的是马英九， 理论上是这样， 你其实他可以有机会。可是我说我昨天跟樊叔在聊天，我举了陈水扁的例子、 嗯、 其实这就是当你要扛起爱台湾这个十字架，有些时候你或许你可以变成是一个专，你可以用它来质疑所有人，可是你要想到有些时候它变成你身上的十字架、 嗯嗯、 当年陈水扁要选举的时候，你看陈志忠跟他老婆黄瑞静在美国、 嗯、 我相信他们真的是想在美国生下那个女儿的、 嗯嗯、 但是因为这个阿公这个爷爷是爱台湾的、 哦、 是爱台湾，背负着爱台湾这个十字架，所以怎么可能？所以阿扁在任何的造势场都要强调，我是不可能把孙女生在 美国 的，因为我怎么可能是一个美国人的阿公呢？ 嗯， 但是 这听上去也不错。 其实同样的，就像我们这次做女人系列，你说访问到李彦秋，他讲为什么你把儿子送美国念书，人家就会质疑你在这边主持赚台湾人的钱，你在那批评，可你把儿子送到， 嗯，对啊， 我说对我们两个夫妻，那难不成我们就为了我们夫妻的名誉，把那不管儿子死活吗？ 啊，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所以切割的 肯定会被。 那 放台湾就是管他死活，放到美国就是死活一定更好一 点吗？当然这是一个选择。如果说今天我的女儿、嗯、那没办法，因为当初你说马维忠跟马元忠也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生在美国的，是马英九选他的嘛？ 对啊， 对啊。那今天女儿有她的人生，我觉得这可以尊重、 嗯、 那只是说、嗯、我今天讲到陈水扁，那今天你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专利或只有你们可以说的一个符号、 嗯、 那你可能也在某些时候你就不要付出一个代价、 哎、所以这个身份牌这个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啊！你有用它来打别人，你终究有一天自己会被打到。所以说，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在公共辩论当中，哎，避免使用身份牌，说你是一个什么人，所以你就怎么样，这样的逻辑其实杀伤力非常的可怕，非常的野蛮的一种逻辑哈。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最后一盘。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财经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这一代的这个台湾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啊，可以说是非常早期的华人在美国的群体。我也是这个听李安啊当年讲自己在美国的这个经历的时候，说他在这个80年代初，这个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哈，在纽约见到了第一个大陆来的学电影的学生，哇，这跟怪物一样啊！这大家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陆跟台湾断绝交往，并且不允许你在海外的场合接触。我有这个之前去台湾有一个阿伯，这个做海员的，他说他到这个日本啊，到日本看到日本的旅行社贴这个到中国大陆旅游的这个照片，然后他是浙江人，然后就有一个路线到杭州的，他就在杭州那个照片前面拍了一张照，回去了以后就有麻烦，回去以后说你拍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你想回大陆吗？ 嗯， 好，然后那个时候大陆的海员跟台湾的海员，即使是在日本也是没有办法接触的。那所以这个海外，你这个同样你说华人啊，有的时候历史上 这个大家很纠结的地方，然后到了海外了以后呢，这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但是到最近这种情绪里面的共同点又越来越多，比如说大陆最近一直在说这个裸官哈，前两天我们听说这个广州市委副书记因为裸官的问题提前退休，所以国籍这个事情以后在大陆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多的事情，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技术上的差别，台湾允许双重国籍，大陆不允许双重国籍。 这个我还真是查了一些资料，在2011年的时候我看凤凰网他们做了一个讨论，我觉得这种讨论现在你估计比较难见到。 怎么了？ 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开放双重国籍？ 为什么？对， 他说，我给你数一数，就现在是什么地方、什么国家和地区，他们是承认双重国籍？像美国，它是默认的。其实， 美国它法律上不允许它，但是它不会认为你非法。 香港它也是一种默认的状态。 对， 你在亚洲地区，除了台湾和澳门是承认双重国籍之外，别的地方。都是默认或者是反对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其实你是承认双重国籍，这证明你的经济繁荣和人才的交流和你整个国家的大度的一个气氛。他说中国不是有一段时间是试行过绿卡制度吗？就是他是想要效仿美国那个绿卡制度，他想要是吸引人才 啊， 就给你开出条件。但是呢就有人就对比说，当年你在中国批出来的绿卡跟美国批出来的绿卡，美国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美国是14万，它是一定时期之内啊，但中国是几千个人，可能只有一两千这么少的人。他说你中间先不说你的细节，你审批那个程序和你这个门槛这么高，你光光就你吸引回来人才的质量，你都没有办法跟美国比。他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为什么不能开放双重国籍，让这些 多一个选择？ 你本来可能是已经是原籍是中国，但是你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包括历史上就有印尼的 华 侨，当时是80年代时候有一部国籍法一颁布出来之后是非常武断的，你是以前是承认双，没有国籍法之前是那种双重国籍比较游离的状态，国籍法一出来之后，那些是立马取消了， 海外的华侨失去了中国国籍， 是突然之间被取消失去了国籍，那对于这一帮人来说是他们非常 有一种被抛弃感， 对，非常不公平，甚至有被伤害的感觉。那你到后来越来越发达之后，你为什么不能开放双重国籍？就包括每年两会都会讨论嘛，今年吕新华在开幕之前的那个记者会上，不是立刻有记者追问吗？有没有发现跟张兰似的那个俏江南的那个谁？他说今年没有外国人，但这一直是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我相信吕新华的意思是说，没有外国人是经过他的或者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审查发现没有发现外国人，但是认定外国人的这个权利有的时候不是是外国的主权机关认定的。比如说你要是获得这个美国国籍的话，你查询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叫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他不会因为你一个个案一个个案给你查而提供你这样资料，所以无从查证大部分的时候。除非你像张兰的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公司注册，所以他公开法人的这个信息，那么大家可能可以有机会查到。如果说他没有这样曝光的机会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查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个，如果说开放双重国籍的话，其实对于中国现在的环境来说，你要不管是吸引就是留，我们不说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源方面的技术也好，资金也好，能够留出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这里面有个操作的一个层面，就是说普通民众非常非常担心，就是你的公职人员阶层，因为这个以双重公职 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相信世界任何国家地方，您台湾也是，台湾承认双重国籍，但是公职人员不可以有，包括香港也是，香港一个人有好几本护照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你到政府公务员多少级别以上，你就不可以再有双重国籍， 这 个规定你是有的。 我这里要更正一下，刚才可能说的有错误，那现在在亚洲范围之内哈，不承认，但是容许，就其实是一种默许的状态。刚才说是香港，另外一个是澳门，澳门是没有说像台湾承认是有双重国籍成分。那其他的是又不承认又不容许的，就包括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尼泊尔，还有一些小的国家。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在说什么搞千人计划呀，要把这个海归啊，要这个留学归国吸引回来哈，但这会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改变这个国际法，你能够政府要进行接管，你官员对他进行一个审查，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你相对来说对象目标比较的大哈。这个你如果说放在台湾式的这样的这种媒体曝光下面，大家全民一起来这个抓双重国籍的这种方式能够抓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解决。但是对普通 对于普通国民阶层来说，你这样带来的这个收益远远大于会引发的所谓的这一些不稳定的这个因素哈。当然啊，我这个必须得承认，这在当下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题。关键是因为哈，其实很多决定了这件事情的人，他本身其实处于一种这个钻法律漏洞的这个状态。好，这个今天说到马英九的绿卡，那事实证明哈，马英九曾经获得过那美国的绿卡，但是现在呢，他应该没有美国的绿卡了哈。事情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D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再会， 拜拜。